格朗之旅。喺杭州我都冇食过，好舒服噶，非常舒服，我好中意杭州。不过坦白讲啊，佢如果米芝莲佢咁嘅价钱都算抵食。380两个人喎，你谂下，同埋佢冇欺场，嗰啲食物真系好味喎。喂，随时我而家两个茶餐厅都200蚊啦，系咪先？所以头先嗰个单嚟到，我第一个感觉都系，咦，抵食喎。同埋咧，头先我中意嗰啲伙计咧，就系佢冇想，即系佢冇叫你叫嗰啲贵嘢，即系佢净系解释俾你听，嗱呢啲有咩好食，呢啲有咩好食。佢甚至頭先我叫嗰個面咧，我嗰個炒面咧，原本嗰個炒面係貴過佢 suggest 我嗰個嘅。咁我覺得，咦 ，OK 喎，佢唔係嚟掠我水喎。做咩你 send 咗我8個新訊息啊？使唔使用 WhatsApp 通知我就快錄音啊，哥仔？你已經開始咗噶啦，你唔好話俾我，你一路都開緊麥啊你！你講真㗎？ 啊！真系， 你讲真的， 系啊， 即系话头先我所有 啲米芝莲啊嗰啲， 你真系善我吓、啊？点解万一我讲咗啲你都唔想我讲嗰啲，你系咪出街先？吓、 啊，我啊不嬲都唔 cut 嘢噶吓。 等先，如果我突然间讲下啲你都唔想我讲嗰啲，系咪讲先？例如喺啲堂口见到啲地下组织， 讲到黑社会咁样、啊、堂口真系黐线啊！ 嗰啲唔系堂口咩？坐堂都系堂口， 食屎啦！真系唔讲都唔得。 坐堂唔食屎嘅。 喂，唔系今日正嘢，头先即系云海一卵嘴讲嗰啲，讲我哋去过边度嚟咧？ 唔系，因为咧，其实今日咧我做访问，咁我就做完访问，谂住自己过嚟黄竹坑录音，咁我就 ring 个 call 俾佢嗰时，就如我所料啦，即系佢都，如果我约正7点嚟到，一定迟到啦。原来佢仲搭紧车喺洪隧， 系啊， 咁我就话，咁你洪隧边度落车啊？咁我仲谂住佢搭紧的士噶嘛，原来搭紧咩啊？ 红 van 系近排兴红 van 系咪啊？咁但系你如果系近排兴过，你落车就应该隐形咗啦。 啊，我隐形于城市当中， 系、哦、啊，咁咪 因为我落车，我真系唔知道自己喺边。 咁但系当时咧，我你知道湾仔好多嘢食嘅，但系咧我都谂下，唉，不如约埋你食饭啦，好啦。但系咁，我做人就好均真嘅， 系 啊，我唔会咧约人食饭咧，约去麦当劳嗰啲嘅。 喂，大佬啊！你又同我讲湾仔道一号等，好啦，咁我睇地图咁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啊，其实好近啊，两街口啫。咁啊，云海神咧就企正一个食肆门口，呢、這个食肆咧就相当出名噶，米芝莲咧都识嘅，不过冇比分啫，就 系 麦当劳， 唔系就系牡丹楼啦。 唉，真系 咁啊， 咁我话、哦，行到咁远。你食麥當勞？ 牡丹樓我梗係唔係啦，大佬。但你試下米芝蓮杭州飯酒家，咁仲要係金融提詞噶，大佬，你明唔明啊？因為點解咧？我聽過呢間酒家好耐㗎啦。咁同埋你知我 係咪好？係咪香港都應該好多年㗎？係嘛呢啲？ 好多年啦，應該。唔係同埋咧，你知道我媽嗰邊係上海人嚟㗎嘛？咁有時啲上海餸，你知道其實上海餸好多都嚟自寧波啊、杭州啊，其實打雜。 其實我唔知嘅。 一路去到 我頭先問你嘅啫，真係。 唔係，其實講真嗱，其實上海餸 點解啲餸名唔可以譬如整個寧波萬寶咁樣？ 唔係啊，其實寧波餸啊、杭州餸啊嗰啲餸咧，全部啲人。去到上海做嘢嘅時候，咪變咗上海餸咯。 嗯、 你明唔明啊？所以頭先咧，我冇去食飯嗰時解釋俾你聽。我都係呢十年八年先了解到嘅、嗯。我哋細個去上海鋪飲酸辣湯啊嘛，酸辣湯原來唔係上海嘢嚟嘅。 啊， 係啊，嗱，你我唔怪你啊。我啊，十年前知道嘅時候，我都啊，我細個跟住 入親上海鋪369，一定係嗌酸辣湯或者酸辣雲吞麵嘅啫嘛。 我細個跟我阿媽啊、我外婆啊去千里鄉都嗌酸辣湯啦。雖然我唔中意飲酸辣湯，咁但係我都知道呢個上海嘢啊嘛。 即係上海一個最地道噶啦。 係啦，好啦、 啊，基本小菜啦。 係啦。咁啊，直到十年前到啦，咁我有個老友啦，旅行識噶啦，佢哋就係典型寧波人嚟嘅，即係但係你 哦，你話呢個老友係喺旅行度識嘅， 係啦，旅行識，但係我而家都係同個老友嘅，但係佢屋企人係寧波人嚟嘅，成家寧波人，但係其實咧，你知道上海好多早期上海所謂上海人、上海話、上海食物咧，都係寧波。 人嚟噶，即係甚至我 exactly嘅寧波喺邊個位嘅？ 寧波咪一個城市咯，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俾你聽喎。 淨係諗起 你抄地圖，你見到 啲漫畫人物就寧波， 嗰個叫寧波麗啊！你冇咁鹹濕啦， 乜嘢啊？ 寧波麗個個諗起寧波麗就諗起嗰樣嘢噶啦，諗冇咗個寧，冇咗個麗噶啦嚇！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唔係諗緊呢啲嘢啊！ 黐線嘅寧波，寧波冇男人嘅，真係啊！ 我讲紧宁波丽啊！ 啊，真系、啊！ 当年宁波丽吓咁出名喺香港，诶、哎，唔好讲呢啲。 呢啲系七几年嘅事啊，云可。 九几年噶？ 九几嘅咩？ 你讲紧系新世纪风云战士啊嘛？ 啊系， 九十年代咯， 九十年代，九十年代。 唔系我呢个 generation， 但我都有睇，因为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内情。 仲要争电视睇噶嘛？ 唔系啊， 我冇睇，因为佢喺亚视，所以冇睇。 唔系，所以嗰时唔使争电视嘅，亚视播都冇人睇。 唉，阴公。 仲记得嗰时边个扮宁波丽啊？嗰个阿姐啊，噏唔到个名添，突然间。好似个阿姐，系算啦，唔记得啦。 唔记得。 好啦，咁讲翻 阿姐，我净系记得有一个叫龚雪花嘅啫，冇啦。 话要龚雪花扮宁 波 丽， 有条件喎、 啊，咁就太肥喎、啊，睇嚟 宁波人可能都肥啊，系个漫画塑造到好瘦啫嘛。 宁波人，宁波。 头先我睇杭州，即系我哋头先因为喺贵宾席啊嘛，旁边啊， 你讲个贵宾席，人哋真系以为贵宾席噶、啊， 一间铺头最笃笃嗰个位，唔系俾啲重要人物。 即係隨時閃嘅嘛， 咪係咯， 係啊， 有曬門俾你走 嘅。你諗下，我即時入去食，你知嗰個職員 行入個門口，半步都唔使你就坐低啦。 唔係啊，但係頭先最好笑就係我咧，我冇問到有冇台嘅，其實頭先我即係一行埋去，我就問阿姐。 你見到麥當勞有咁多台，隔離應該都有位嘅。 唔係，我同阿姐講，我話而家呢間杭州飯酒館食乜鬼㗎？之後咧嗰個阿姐好無奈望住我。餐牌喺楼上， 楼下冇餐牌。 冇餐牌，唔系因为你知道 嚟得食嘅就知道要食咩噶啦。 系啊，同埋其实你知道佢系每一日都 fully book 嘅，因为佢咪自练噶嘛。好啦，咁我又冇问到佢有冇位，咁啊等到阿祖喺个麦当劳搣完我咪转头话我带你去食好嘢啦。咁我一入去，我已经冇问阿姐两位，咁阿姐话等阵，头先你见到佢， 你有冇留位噶？ 冇喎。 walk in 啊，你等等先啊，咁 佢揿个 over 机啦。 喂，楼下有两个 walk in 喎、啊，吓咁啊？ 之后我就 out 啦，我话冇位啊。 啊，唔系，有，等，我攞个卡俾你。 系咪最好笑就系佢冇答我有冇位，佢就攞张卡塞俾我，即系而家手上面呢张。 系，即系嗱，大家听起攞张卡嘅时候咧，可能会谂起系咪类似系点心卡咧？错啦，佢系拎张卡片出嚟。 之后咧，佢仲同我讲咗一句，佢话下次嚟食饭咧，要先嚟订张台先。咁我就即刻答佢话：我今日即兴啊嘛，我今日突然间上嚟食。咁我 即兴都要预噶。 唔系，咁我话系咪真系冇啫？唔系有咁样。上到去真系嗰个后门嗰道门隔篱搭咗一张台两人嘅。 不过嗱，呢个后门我谂对我对你嚟讲都觉得佢先系正 门。唔系，我觉得个后门正，点解？即系隔咗个大屏风，遮住晒所有人，唔会见到。仲要咧，我坐喺我后边嗰两个咧，苏神希苏神希护的，即系讲上海话 的。你睇下你啊嗱，又暴露咗你 乜嘢？ 又偷听人讲嘢喺度。 I love it with the 天 ，I love it with the 讲，我唔识听，我唔识讲嘅，你真系唔好以为我识听。 我嘴啊，头先真系 啦，我唔识听，我唔识讲。 咁啊，讲粗口啊，扮唔知啊。 上海粗口唔系咁闹嘅，上海就话弄笨咧，笨咧你个猪佬。识上海话嗰阵明我讲乜？ 我唔识，但我识扮弄笨咧，笨咧你猪佬。 差唔多啊，差唔多啊，你试下，你试下喺上海南京街咁样讲啊嗱， 已经唔记得啦。咁啊，所以头先我哋坐个位咧系好静。第一，我哋个位好静，其实比出边更好。 诶，我都觉得个头先位正嘅， 系 啊，同埋如果倾嘅舒服噶， 咁点解头先会讲起呢样嘢咧？就系个屏风啦， 系啦， 嗰个屏风上面嘅杭州美女全部都系肥婆嚟嘅。 咁关咩事咧？所以你觉得宁波人系会肥嘅？ 应该系有啲肉地。 我其实今日唔系讲宁波，唔系讲上海，但我想讲翻头先个酸辣汤嘅问题先，因为我惊我唔记得啦。系开少少啊，对唔住啊，你知道呢个节目系岔开噶，同埋大家唔中意岔开我嗰啲听众，我唔该你唔好听啊，因为咧我而家讲紧我冇占用大气电波噶啦。 唔系，佢成个节目嘅内容咧就系岔开、岔开、岔开，跟住当冇嘢再岔开时咧，就讲少少预备咗嘅资料。 冇错啦，喂，我廿几年都系咁做节目，今日你先话俾我听，因为我听咗个网友话唔中意啊嘛。好啦，咁唔该。 我而家冇占用大气电波噶啦，你可以唔 click 出嚟听噶。 呢啲唔系大气电波啊， 梗系唔系啦，系你即系我劝。 不过我哋大众传媒啊， 但系我劝嗰啲唔中意听嘅，真系唔好揿啦，浪费你时间同埋精神。OK， 继续讲酸辣汤先。 抢咗一个频道，即系抢咗位。 冇抢到，因为 internet 系冇占用空间。 系啊，因为咧都有 limit 噶嘛，吓咁你唔听。就唔使搶住人哋個位置， 哦，搶人哋嘅， 係人哋都想聽啊！ 大家所以嗰啲唔好聽，好啦。咁我就點解我十年前嗰個朋友同我講，因為佢係寧波人啦，其實原則上佢都係食杭州菜、寧波菜、上海菜，其實都係一個大冧心嚟嘅。咁佢阿媽咧就曾經講過，佢話：香港啲上海鋪酸辣湯都未見過。即係咧，我問你阿媽意思係咩未見過？佢話佢一世人喺上海都未見過酸辣湯， 唔 係嘛？係啦， 即係上海係冇酸辣湯。 係啦，咁於是乎咧，我 唔係咁大整蠱啊嘛。 我於是乎咧，我就同你個反應一樣，話唔係嘛？大佬，我阿媽、我外婆、我舅父，上海人上海人嚟嘅喎，大佬冇酸辣湯。好啦，咁咧。於是乎咧，我就走去問咗一個你知道，我呢個都唔係秘密啦，講咗幾年喺摩星嶺四號，你知道我哋家族同呢個上海朱家，即係天主教一個好重要嘅家族成員，朱家係好老友噶嘛嚇。有一次咧，朱家某一個成員好熟嘅成員咧， 朱家知唔知道你成日通街講噶？其實 我唔理。即朱神父在台湾一定不懂听我讲嘢。 最紧要系朱家成日都有谂紧啊，点解咁多人食？ 我谂朱家嘅后即系下一个 generation 应该有听嘅，因为咧我知道佢哋嗰个 generation 佢哋嗰啲同学啊朋友咧话系我 fans 嘅，所以嗰个 generation 有，上一个 generation 可能冇，但系唔紧要啦，我又冇爆啲咩朱家嘅内幕消息俾大家听，系咪先？同埋当年中共点样对付朱家，我费事讲啦，唔费事讲啦，系咪啊？朱家惨地列做黑五类。系咪先？唉，呢啲中共嘅历史唔系到我去还原噶，阿祖。 我继续。 唉，真系讲起朱家，我第时都要为佢请名下噶吓。 呢度系一个好平台、啊。 中共喺上海喺佘山所做嘅一切，我都忍。我谂我有一日我都忍唔住，可能我会爆大镬嘅。 好啊，系唔好撑咁远先，再讲翻 酸辣汤啊， 系酸辣汤。 哇，由酸辣汤讲到朱家，讲到中共对付当年嘅朱家，你话系咪离谱？ 宗教局都要听啊，真系听听下。 宗教局你估冇听 啊？唔知道 哇，宗教局即刻 call 你啦！ 你个电话咁鬼核突噶，好似呕嘢咁嘅声咁样。 有人留言佢会响噶嘛？ 咁好，诶，酸辣汤 系咁咧。于是乎咧，就朱家一次由加拿大翻嚟食饭，咁我哋一齐又去食饭啦。咁我就同 都系食翻上海嘢噶啦。 我嗰次带佢食另一间上海嘢，我觉得几好食。因为我其实点解我会带翻朱家去时时去食上海嘢，就系、是、其实我想佢哋试下佢哋嘅口味啱唔啱。因为我哋已经系 next generation 啊嘛，你明唔明？ 以前香港。比較舊式啲簡單嘅，唔係即係平三六九啦。而家三六九係咪執曬啦？我想問，灣仔嗰間都好似冇咗 咯。 有冇咧？朝底嗰間 千里香就執咗啦。另外嗰時尖沙咀仲有兩間都執埋。 有一間有個老字嘅，三個字嘅，唔係。佢係食嗰個即係打個結嗰個叫咩啊？ 油八葉 唔係湯嚟噶。 油豆腐粉絲湯。 我諗乜啊？ 油豆腐粉絲湯。 油豆豉粉唔系，系有个好似布咁嘅打咗个结。 啊，百叶咯， 叫百叶咩？ 系啊，百叶咯。 唔系好好听嘅 咩？毛豆百叶啊嘛。 唔系，系有个特别名 的。系炸嘅，诶，是但啦，系我 好出名。 嗰啲我哋都系细个时食大噶啦，好啦。咁 狮子头咯，同埋 狮子头，我俾你听，真系而家我冇一间食到正宗噶啦，对唔住。 啊， 吓，即系 而家牛肉球嚟嘅都唔系狮子， 唔系 狮子头， 唔系即系。我形容不到， 但獅子頭真的是上海菜嘛？ 我所理解的是啦你聽我講埋先，你唔好俾咁多打擊我先。我十年前已經打擊很大噶啦，即係你明明十年前我三十歲突然間發現原來我食咗，我唔係即係我唔係好中意食酸辣湯，但我知道酸辣湯係上海嘢，話俾你聽唔係嗰下好驚噶，係啦。 即係如果話俾有人話俾你聽，所有嘅意大利披薩唔係嚟自意大利嘅 咁但係而家美國披薩唔係意大利款㗎， 唔係即係話個傳統都即係意大利原來冇意大利披薩，哇！真係～打人都似啊！ 嗱，咁你唔好咁講喎。我1998年嗰陣時咧，我同兩個老友咧去西班牙玩，我就去西班牙每一個地方咧，我哋都話想要呢個西班牙咖啡。你就西班牙烏蠅，我知你食慣㗎，我知你要強壯㗎，我明喎。我就揾西班牙咖啡，因為當年而家唔興啦。當年八十年代好興嘅就係你去茶餐廳，香港茶餐廳，你叫杯西班牙咖啡，你知係咩嚟㗎嘛？ 八十年代我未自己行入。 茶餐廳， 我諗常識嚟嘅。 我單位數啊，對唔住，八十年代嘅時候。 咁你唔代表你唔去茶餐廳叫杯西班牙咖啡㗎？ 九歲識得行入茶餐廳，仲要嗌杯西班牙咖啡都幾威㗎咯喎！ 坦白講，我哋嘅 generation 咧，七八十年代咧，真係每一間茶餐廳都有呢味餸嘅西班牙咖啡， 冇啦， 就是、一杯凍咖啡加個雪糕球 vanilla 嘅通常。 黑牛咯，嗰啲咪？ 唔係啊，叫西班牙咖啡㗎、哦。好啦，咁我哋1998年嘅時候咧，我同兩個 friend 咧就一齊去西班牙玩咗好多個城市之後咧，每一個城市都去問有冇 西班牙咖啡， 有冇 Spanish coffee, ice coffee，、啊、發現其實全個西班牙都係冇呢樣嘢嘅。之後咧，當嗰啲夥計仲要問我哋、What kind of Spanish ice coffee？ 咁我 a glass of ice coffee have a cup of vanilla ice cream。I never heard about that、啊。即係你發覺咧，原來成個西班牙係冇西班牙咖啡。 被骗， 咁佢话 一个大骗局。 而佢话当然，如果你 order 一杯冻咖啡加个雪糕，我会做俾你嘅。但系佢话我哋西班牙冇呢个传统嘅，咁、当然一定系香港嘅茶餐厅做出嚟噶啦。正如瑞士鸡翼唔系瑞士发明噶嘛，吓、瑞士鸡翼因为系 sweet 咁解，咪唔系 sweets 啊嘛。甜瑞士甜鸡翼变咗瑞士鸡翼啊嘛，唔紧要。咁但系上海嘅酸辣湯，你唔好呃我啊，大佬！呢啲唔係英文翻譯嚟噶嘛？咁於是乎，朱家嚟到嘅時候咧，我食食下嘢，突然間同我個即係老友，上一個 generation 嘅老友，我問啦，我叫佢朱阿姨嘅，我話朱阿姨啊，有一個問題纏繞咗我近排好耐。我有個朋友，寧波人屋企，佢話咧，其實上海咧，從來一生人咧，尤其是佢阿媽咧，係未見過酸辣湯。我話其實係咪上海上係冇酸辣湯噶？ 答案簡而清咁樣答， 之後唔係，之後佢同我講，其實咧喺我哋細個咧，真正嘅上海餸咧，真係冇酸辣湯嘅。 哦， 係啦，咁我話嚇，咁但係點解所有上海鋪都有酸辣湯㗎？係 咯， 係啦，咁佢就講咗個典故俾我聽，睇下大家唔該寫食評嘅時候咧、 哦，有典故， 有典故嘅，所以唔該大家以後寫食評啊，喺、電視機講酸辣湯咧，就唔好講錯啦，因為原來講錯咧就露底你唔係正宗上海人啦。 又或者做功課做得唔係好足啦， 即係唔係你可以講可能講後期嘅故事啦，就唔係前期啦。佢話咧，原來第一個餐廳在上海出現有酸辣湯呢味餸咧，就係、是、當年在1930年代咧，有間廣東菜館， 即係香港嘢。 唔係廣東菜館，當時 廣州啦， 1930年代廣東菜館啦、就喺上海嘅南京路開咗，喺裏邊佢哋自創咗一味酸辣湯。 上海酸辣湯。 唔係，佢冇講呢個係上海酸辣湯，佢係講緊呢個叫廣東菜嘅酸辣湯。嗰、那個故事即係話咩咧？只不過係佢將啲賣唔去嗰啲湯渣撈埋一堆之後，當係叫炒雜碎咁形式、就變咗做酸辣湯，落少少醋，辟咗少少腥味或者臭味，咁咧就賣俾即係地道的上海人吃，只不過那是廣東發明菜，在上海出現。好了，於是乎呢，不同的餐廳可能就開始學了、學完之後呢，你知道中共解放之後，就大量的上海人和大量的餐廳老闆就來了香港啦、開上海店啦，他們就借了這個以前由廣東菜館發明的酸辣湯，就變成了一個香港版本的上海餸、他說如果在20、30、40年代的上海人呢，他說從來不喝酸辣湯，因為這個一向都不是上海的東西、當然啦，我哋啲七十後嘅，我哋去上海鋪一飲，我哋以為有酸辣湯。 唔係你唔飲嗰一啖酸辣湯，就等於係去泰國鋪頭唔飲啖呢一個嘅冬陰功。 唔係㗎，我細個我唔中意酸辣湯嘅，我覺得好酸。 你唔中意飲一件事，但係呢一台入邊總會有人嗌一鍋出嚟㗎，係咪先？ 都啱， 係咪啊？ 同埋當年嗱， 你有啲人都唔飲冬陰功㗎。 但係我都講緊就係再差開少少啊！話今集任何 topic 都未開始就已經差到即係。所以我隔羅之嚟，我唔使好多公里嘅咋，我叉叉到嘅啦，我俾你。唔係咁咧，我再叉開咩咧？就我細個點解唔中意飲酸辣湯咧？其實同宗教有關嘅。 賴啊你，賴得你啊賴啊真係黐線嘅。 真係唔係賴？ 信回教啊你？ 唔係 ，OK。因為咧，我細個嗰陣時咧，你知我細細個嗰陣時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啦。 跟人用 我信基督嘅嘛。 酸辣湯領洗嘅。 唔係。咁因為咧，我細個嗰陣時咧，嗰班嘅年輕時候玩大嗰班嘅信基督的小伙子咧， 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呢，就 很坚守旧约的。 即是怎样， 即是呢很多旧约的东西。 不吃猪。 不吃血。 哦、 不吃血。你明白意思吗、 嗯嗯、 但是你知道酸辣汤里面是有鸡红和猪红的嘛。 是是是。 咁、啊、就一条条的嘛。咁每一次呢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不可以吃血的。于是呢一就将酸辣汤里面的鸡血啊鸡红啊猪红啊拍出来。当然每一次撇呢我妈就会闹啦。嘥嘢咩。咁我亦都唔鍾意。但我当时的感觉就话我唔想犯呢个宗教嘅错误嘛。 咁、啊、都有问题啦已经。 点解呢， 所以煲已经。即係嗰烹嘢都飲曬啦。 吃血哦，雞紅唔係血啊，豬紅唔係血。 唔係啊，即係你撇走都冇意思㗎。 點解？ 嗰烹嘢已經有呢樣嘢嘅成分㗎啦嘛。 咩叫自欺欺人？你聽過未啊？ 終於承認啦！ 我細個嘅自欺欺人，唔代表而家㗎。 好在你自己係口噏出嚟嘅啫，唔係我講嘅啫。 我話你冇聽過自欺欺人呢樣嘢。 啊，繼續。 咁所以咧，嗰陣時我都唔飲酸辣湯，係因為有少少宗教原因嘅嚇， okay. 但當然啦嚇，如果 即係嗰啲黐鬼咗線嘅理由啦， 即係你，但係你知道有啲基督教咧都係守舊約噶嘛，有時、我唔知道你 唔知啊，真係唔知道， 我唔知道你天主教係咪舊約全部都唔守啦？ 唔會啊，十戒都守啦，點會唔守啫？ 所以你嚇、 十戒都係舊約嚟噶嘛？ 所以嚇、猶太人唔食豬都係守舊約噶咋？ 系，大佬佢冇新藥，大佬話。 係咯，所以咪就係話咯，所以有時睇下你點守啦。所以你嗱，我再拆開多少少就係，如果你當而家見到好多基督徒，係佢、有時係守下舊約，有時又唔守喎。 睇下身體狀況啦，大佬。 唔係，即係唔同嘅 rule 啊。咁你邊啲守邊啲唔守啫，係嘛？但係當然啦， 因心情而定啊。 但係你點睇呢件事先？ 我 係啊， 我唔使睇嘅。 點解？ 因為我唔係基督教徒咯。 天主教徒有時都會咁癲㗎， 我又唔會嘅。 咁好啦， 天主教徒守齋嗰啲咧定得好清楚噶嘛， 好 即係簡單齋，而且係。 咁但係咧，如果我用一個 outsider 嘅角度去 outsider， 你陣間咧， 你聽我講埋先。 outsider，always outsider。好啦，我如果 outsider 嘅角度咧，我代天主教同基督教去講咧，其實根本所有嘅舊約可以唔守嘅，即係尤其是我唔係講緊十戒嗰啲啊，我係講緊舊約飲食嗰啲啊。即係而家猶太人守緊嗰啲叫飲食篇嗰啲。 何以見得咧？ 因為如果你咁樣執著於守舊約嘅飲食習慣咧，咁第一。同現代的文化有啲唔同先啦，第一啦，第二就係、咁而家講緊就係耶穌嘅救贖，就係洗滌你所犯嘅錯誤啊嘛，係嘛？喂，既然舊約嘅錯誤，你而家喺個新約時代犯咗，你咪已經被耶穌洗滌咗咯，你咪歸信咗，你咪救贖咗，你咪得救咗，咪寬恕咗咯。 呢個絕對係新約嘅神學嚟嘅。 係咯，咁你仲驚食？血啊！你仲惊食有蹄的东西啊？仲惊食咩嗰啲咩斑鸠定系斑鸠啊？定系乜嘢？点发音啊？ 乱咁噏啊！ 我唔系讲发音咋、 啊？我唔识噏啊！ 啲类似嗰啲嘢，咁你唔使守嗰啲噶嘛？耶稣已经将你嗰啲罪都洗埋啦嘛？你明唔明啊？如果唔系，你天主教徒要割包皮添啦，系咪？ 系噶，割选礼啊嘛。 咪咯，割选礼而家唔使噶啦嘛，宽恕咗啦嘛。 犹太人仲要噶？ 犹太人梗系要啦，有啲回教徒都要。唔同嘅派系啦， 咁啊长得滞啊，咪 有啲嘅基督教派系有时都会好执着嘅， 唔系即系咁 东正教有啲要守， 你又要解释下，即系呢个割选礼嘅原因系因为为咗佢哋嘅生命嘅，唔系为割而割噶， 唔系你讲紧系嗰个宗教故事啊，定系卫生问题先？ 其实个宗教故事点解要咁样定落嚟，就系、是、因为卫生问题， 唔系，但系你唔可以用嗰个卫生问题去。推翻之前的故事嘛， 冇推翻， 所以而家佢哋守嗰啲人系依然系用宗教的故事嚟到去套用，并唔系， 但系即系嗰阵时系咁嘅，圣经学家而家都解嘅，即系天主因为呢一班人系要地上嘅沙粒，天上星星咁多啊嘛，咁所以任何嘅办法嚟，猪系不洁嘅，所以唔好食猪，唔准食猪，犹太人。跟住点解要切？唔系切着啫，对唔住，剪包皮。 切着啫？ 点解要剪包皮？包皮添。包皮， 如果切着，即系真系唔可以繁衍众多噶啦。 咁点解要点解要剪呢？ 你唔好搞错， 系因为如果男性嘅包皮 过 长， 就会影响生育嘅。 系就系唔卫生嘅问题啊嘛。所以嗰阵时咧就定立呢个。 其实有两个情况啊，所以你对啲性知识都系有少少贫乏嘅。 系点 咧？ 点点点？ 你真系太你 讲你啊讲啦，系啊， 你 stop。 第一是衛生問題，又會藏到污垢，會令到發炎。第二樣嘢就係芭比過長，係令到男士很難勃起，你很難勃起的時候就令到 難有即一個正常的性行為會出現。 咁你唔怪得我喎。 做咩？因為你很難勃起。 你錯了， 係因為你勃 起，即我從來都冇呢啲咁嘅問題， 從來都唔勃起。 咁所以我完全唔覺得呢一個原來是問題嚇。咁或者你講得咁詳細嘅時候咧，可能係雲海閣下你有呢啲咁嘅問題，所以你即係哎呀 你真令到我歡懷大笑，你從來都唔需要撥你。 搞咩啊？講個酸辣湯，講個個包皮， 你講噶？喂，差得太遠啦，翻翻轉頭先。 要播歌啦，已經 嚇要播歌，係 啊， 咁今 半粒鐘啦已經。 咁今日要六篇嘅六個六個六啦，唉、哎，真係好啦。喂，今日咧全部咧 係。 其實、啊、我講翻少少前節先，因為原本咧呢集咧早啲錄嘅，因為阿祖嘅上個禮拜又病咗啦， 病誒嗰日病 啊，咁咧但係因為咧我原本上個禮拜想錄嗰集 topic 咧就係想講文革一啲嘢嘅， 哦， 咁但係因為咧。 今个礼拜有大事发生， 系啦，实在有大事发生， 系因为有云海嘅人生大事发生。 黐线，佢真系唔系我人生大事，系全世界都要关注嘅事件，就是、当然就系风伤风性嘅事件啦。 伤风啊， 真系伤风性，伤风性行为。 而家外国传媒欧洲系咁样讲噶， 点讲？ 伤风性四教宗。 我已經見到你 forward 俾我個 WhatsApp 嗰張相啦，扮 Beatles 四個教宗喺度行緊嗰條斑馬線，但係嗰張真係非常之 good， 正喎、啊、 ，really good， 真係靚嘢嚟， 兩死兩生真係。好啦，咁咧於是乎咧，今集我當然要講翻傷風性嘅問題啦。咁、於是乎咧，我又特登咧就揀咗一隻碟咧，今日全部播呢只碟嘅。呢只碟咧，我唔知道你睇落去， 我未見過， 梗係未見過啦，靚唔靚啊？ 靚啊 ，Jesu。 其實應該 Yesu 啦嚇，咁咧就係 Oh Yesu 一隻大碟，咁咧佢有個 topic 就叫做 Deep, 你邊度買噶 ？Deep in 同埋黑，我而家就話俾大家聽邊度買噶啦。呢隻碟咧就係當年我應該喺我唔記得係2000年定2001年嗰陣時咧，咁你知道啦，我作為一個非天主教徒咧，我係誓要將全世界所有天主教堂行曬噶嘛。你知道我呢個宏願真係，我相信好多天主教徒都不能陰勁我一番至得噶，係咪？ 講到陰勁啊，冇人夠你嚟啊！ 咁我就去东京，一间好出名嘅，我唔记得 东京阴茎， 咁咪叫做东阴茎。你真系想话你咸湿就 我冇啊？咩啫？ 你面都红晒，睇下 黐线真系， 你得闲勃起下啦。好啦，咁咧佢就系东京其中一间，我唔记得系咪叫圣 Andrew Church， 即系嗰间好从即系当年炸烂咗之后重建系好华丽。 东京我真系唔系好清楚。 咁我特登星期日咧，我就去佢嘅 Sunday Service 啊，多人到不得了。 我哋叫 Sunday Mass 嘅。 得啦，我惯咗读讲 Sunday Service 啊嘛，咁东京一定唔系讲 Sunday Service 添啦。咁啊去到哇，谂唔到爆喎，咁仲要系个修女指示我去前面坐，我费事啦，当我老人家点算，我梗系企后边啦咁样。 通常呢啲系迟到嘅。 系啊，我真系迟到，我鬼知咁早。系咩？好啦，咁於是乎咧，完咗之後咧，就去隔離有個 shop 嘅。 系， 咁我發覺哇，我覺得啲嘢好靚， 好似書局咁噶啦。 系啊， 跟住啊，播住啲輕音樂。 系啊， 跟住有好多牌仔啊，十字架仔啊， 咁但 係 當然，你見到就係當地日本人自己製作嘅天主教嘅 好地道嘅嘢 嘅聖經嘅音樂嘅 CD。咁我買咗幾隻，咁呢只我都好中意嘅啦。佢咧就係嗰個， 你唔講我真係估唔到係日本嘢喎。 日本嘢啊， 真係估唔到喎。呢個因為都幾東方。即係土耳其 feel 嘅，其實有少少 都啱，都似歐洲嘢。 係啊係啊。 咁咧佢嗰個group 啦，即係拍第呢只碟嘅 group 就叫 Good News Production 啦、哦，即係福音製作啦。咁、裏邊所有好多嗰啲日本人嗰啲名我就唔 mention 啦。咁但係啲歌咧， 我以為你夾硬你都會試下讀先。 曬爛唔多啦，但係你上網 check 到佢哋係邊個啦。好啦，但係啲歌咧相當之有 rhythm 同埋係現代化嘅喎、 哦。 即係我開頭以為咧呢只碟係比較悶啲，或者 即係 band 生嚟嘅。 佢又唔係大家去試下聽、啊。我首先不如介紹大家聽第不如第三首先啦，就叫做 Love the One You Are With。開頭就慢啲嘅，但係咧後來之後有幾首咧，我覺得幾正，呢首我都中意㗎，大家聽下先。 street with the beat I head to the narrow hill Rainy day picnic just myself in the shadow God only knows all the trouble that grows Something must foreshadow Cannot reverse the time to the place where you at Silent had been broken with the sign of shadow Yo, searching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life Heavenly Father, tell me why 唱了好的Latin to joy, joy. Left up the spilling Walk in the light We'll get together Just be as one, Just be as one. You ain't gonna need Any more advice Well, there's a law In a pasted gown And the eagle fly With a dog And if you can beLove the one you will Love the one